是在夕阳过后，大树下的苹果真的真的甜了过头，是谁咬了属于我粉红色的馒头。我爸爸说妈妈做的菜甜又辣，来来哥哥说他女友弹琴才是一流，爷爷说为什么他头发不多吹着风，我什么都没有，头发愿意飘动。 Go go let's go， 把所有的噩梦全部没收，统统举起手，跟着我的音乐一起摆动， 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那么多年仔细躲避悲伤，到了今天仍然

Little chick giving chips on my sofa. Pair of bricks taking shit on my sofa. Smudge babies lying on my sofa. Neighborhood send cakes in your sofa. Little chick having chips on my sofa. Pair of bricks taking shit on my sofa. Smudge babies lying on my sofa. 点半， 六点半， 我喜欢你， 我是亨利。 你够乜啊？ 我普通话太普通，乖巧时候不用功。我喜欢你却不能沟通，今晚在我心中却卡在喉咙。我普通话太普通，乖巧时候不用功。我说广东话你听不懂， 在猜你是公 姑娘，怎么不走过来？对面的女孩都已经看过来，看过来看我心花，为你多多的拍。我要 带你去山顶看夜景， 我要 带你去中环 shopping， 要 去边我就去边，这些话怎样说才行？ 你喜欢我不喜欢，为何你以前我就发呆？喜欢我不喜欢，为什么你都不说出来？ 因为我普通话太普通，乖巧时候不用功。我喜欢你却不能沟通，今晚在我心中却卡在喉咙。我普通话太普通，乖巧时候不用功。我说广东话你听不懂， 在看你是公 姑娘，怎么不走过来？对面的女孩都已经看过来，看过来看我心花，为你多多的开。我想 带你去好吃的茶餐厅， 我要 带你去兰桂坊， 你要 去边我就去边，这些话怎样说才行？ 好啊，去边还没嘢？你喜欢我不喜欢，为何你一见我就发呆？你喜欢我不喜欢，为什么你都不说出来？ 你可能不知道我的名字，只是我在下课和后面的上电视，很多冠军歌星和那个只这一次特别鲜艳。 我和你语言不同，我普通话与众不同。我想告诉你，你的笑像微风，怎样说你才懂？我真是没用。 我普通话太普通，乖巧时候不用功。我喜欢你却不能沟通，今晚在我心中却卡在喉咙。我普通话太普通，乖巧时候不用功。我说广东话你听不懂嘞。 不好意思啊，我不识听又不识讲的。 说爱我没有如果，错过就哭，你是不是会难过？若如果你爱当借口，那爱是不是有一点弱？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还想什么还怕什么？快牵起我的手。有人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我曾说，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错过就是不是会难过？若如果你爱当借口，那是不是有一点弱？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还想什么还怕什么？快牵起我的手。 如果如果没有如果，如果如果最后变成如果，我也不能接受。错过错过错过错过错过，我比你更难过，我不会一错再错。 我曾说，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别怕太快乐， 别怕太 太快乐，别怕失去我。 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世界里，脸红的频率，用心跳，共 情，大声说出我爱你，要坚定。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爱就像龙卷风一样来袭，让我的回忆狂风暴雨，是一种幸运还是幻听？世界里天赋已证明你就是真理，念念不忘就是你。哦哦哦哦哦，都是你。 角落，我最喜欢的颜色让我一触即破。 向你走走，是快乐节奏，快乐心情有一个理由。 向右走，我甩甩头， 要甩所有手机镜头。 请把我的歌用思念下载，我用彩色的歌词对你表白。 古老的等待，想不到未来，我们所有的情感藏在一个方块。 我爱的才是主流，我只住在自己的星球。 戴耳机呀，边唱边走，我是地铁里的天后。 放在你手中，长长的拉到地球的另一头，你一举一动令我波涛汹涌。你怎么了？我左手动一动，你是不是有点想我？我右手动一动，你说今天有点难。双脚动一动，你说不想再理我。我不要只是你的笑容、每天每分每秒被你抢走。如果你决定放手，就别保留得到我。

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端午节如期而至，与其待在家里，不如带上家人在外面走一走看一看。969旅行者和您一起遇见最美的端午风景。与朝鲜隔江相望，美丽的鸭绿江婉转回转从绿江村流过。绿江村地方不大，但是五脏俱全，有观日出的地方，也有赏日落的地方，有渔火也有云海，反正各有各的感觉，而每一个感觉却各不相同。五月的晋州，苗族侗寨里正是热闹，所有人围在一起唱歌跳舞，而五月的晋州也同样安静，青山绿水，一叶扁舟，悠然湖上。五月份正是晋州杨梅成熟的季节，一年一度的杨梅节正在此时举行，酸甜多汁的杨梅入口一定会爱上。房檐连着房檐，店铺挨着店铺，老店铺老字号，老房子上有明清风格的雕砖木雕石刻，到处是文化，遍地见艺术的泽口，可以在古镇里体验穿越的感觉。漫步在五里长街上，仿佛穿越了一个时空隧道，一下子走进了历史，一切都是那么悠远深沉和厚重。呼伦贝尔是造化神奇编制的一方净土，是幻想中的天上人间，也是现代人不经意撒手失去而又千方百计寻回的理想家园。说它辽阔宽广，因为它望不到边际，能装下全中国的牛羊；说它美丽，因为它有许多传说，而每一个传说都让人百听不厌。在这个端午小长假，少有人踏足的秘境延保玉泽也值得一去。天的深蓝，云的洁白，水的翠绿，山的巍峨，飞舞的金国，一同构成了延保玉泽这不可多得的实景油画。云飘雾绕在青黛色的群峰腰间，犹如一条洁白的哈达，时隐时现，梦幻迷离，仿佛时空凝固。如果不想走到哪儿都被人潮推着走，不想去千篇一律的景区拍路人照，那不妨跟随着969旅行者来到这些遇见最美风景的目的地。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

人远比自己想象的要更坚强，特别是当你回头去看的时候，会发现自己走了一段自己都没有想过的路。那个时候认为的那么糟糕的处境，那个时候认为自己再也承受不了的苦难，现在去看也不过是云淡风轻。所以人生其实并不在于拥有多少，而是在于如何看待自己的拥有。